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听的是老生花脸的唱腔和念，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京剧旦角的经典唱段。先来听一段王荫秋演唱的京剧《金锁记》片段。窦娥的故事，那么在程派剧目当中呢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《金锁记》，一个是窦娥冤。窦娥冤是悲剧，《金锁记》的结尾是团圆，故事情节人物不尽相同。王荫秋先生是在程砚秋先生身边学戏生活最久的一位弟子，他原籍苏州，12岁进北京，先向王瑶卿、王幼卿问艺，还向朱如香学习花旦的表演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1945年在王瑶卿的建议之下，拜程砚秋先生为师，从此立雪成门，跟随先生多年，得到了老师的亲传亲授。他的唱念口法精准，吐字清晰，唱腔柔中带刚，体现了程先生盛年的风貌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这段《金锁记》当中反二黄的重点唱段。 上您听到的是王银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金锁记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李玉茹女士演唱的荀派名剧《红娘》。李玉茹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培养的女性艺术家当中的佼佼者，也是当年著名的四块玉之一，也是四姐妹当中舞台生活最长的一位。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定居在上海，后来参加了上海京剧院和周信芳等名家合作。李玉茹的老师很多，她曾经拜梅兰芳、荀慧生、芙蓉草为师，还向程砚秋、黄桂秋、于连泉等名家问艺。她的戏路很宽，荀派戏规格尤其高，清丽细腻，是女性演员学习男旦前辈而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成功典范。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《红娘》是李玉茹女士在演唱会时的实况录音，充分体现了荀派甜糯娇柔的特点。此时李玉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但是对于声音的控制还非常的精准，可以说这是李玉茹在新时期恢复舞台生活之后舞台上优质的版本。 春光